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一提起马派相声，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无论是马三立先生还是他的儿子马志明，都是以说见长的，上演的节目往往都是大段的说哏，像报菜名、大保镖、开粥厂等等，似乎很少听见他们演出的柳活节目。其实马家父子并不是不会唱，就拿马志明先生来说吧，他在曲艺中其他曲种方面的造诣就相当的高。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您来聊一聊多才多艺的马志明先生。曾有专家这样评价过马志明的相声，说马先生家学渊博，深得其父神髓，而又有所发展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艺术造诣全面，说学逗唱俱佳，其贯口平稳清晰，快而不乱，慢而不断，节奏与段子内容发展紧密结合，或缓和如春风扑面，或急凑如暴风骤雨，其柳活学唱曲艺堪称一绝，尤以学唱谢派单弦、白派京韵、王派快板为妙，几乎可达以假乱真之境。其实马志明先生学其他曲艺形式早已超出了相声里学唱的范畴，他除了听录音反复琢磨之外，还虚心向专业人士求教切磋探讨，程门立雪、匹条石缕，终有所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志明先生演唱的谢派单弦《细数别兄》的片段。 举手正道莫任性，五伦之礼要分清，必须要遵照而行。亲夫妇顺，长幼有序有余朋。 扮作那水浒，可称是妙笔的先生。水浒传这一部精华，那阅书的人是无不赞成。描写武二郎是高尚的人物，可称是大名耳鼎鼎。自从在景阳冈打火之后，在阳谷县赫赫都扬名。这一天，武二郎在街市上闲游，把阳谷县的老少都给惊动，一个个搀老扶幼，全要看那打虎的英雄。武二郎行至在街头，听背后有人喊叫了一声，就听后边说，前边走的可是二哥吗？武二郎不由就一愣，转镖去回头他观看，哦，原来是自己的胞兄。武二郎扑身他摆刀，武大郎助擂他直枪。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先生演唱的谢派单弦的代表曲目《戏书别兄》。说到这谢派单弦的创始人谢瑞芝先生，他早年呢也说过相声，台风儒雅，滑稽风趣，与众不同，被誉为文明相声。后来才改行唱了单弦牌子曲。谢派单弦的一大特点就是幽默而不庸俗，滑稽而不伤雅。马志明先生演唱就突出了这个特点。马志明先生的另一样拿手绝活就是学唱白派京韵大鼓。那咱们下面呢就来听一段马志明先生表演的白派京韵大鼓探晴雯的片段，请您欣赏。 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一处最伤情，串松怎担重天兵，妖兽何堪在剑中，怕别无端成两地，寻方处事不踏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地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问他十声九不吭。有一时袭人射月贫相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哼一声。他想着我房中除却了行人女，别的人似一庆儿碰着马口儿鸣。石公子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立了一泓小院子，信步儿走出了叫门儿外，瞧见个老妹儿，问了一声：“宝玉说，你可知晴雯她在何处住？”那婆子说：“就从此处往南行。”石公子并不回言，扬长就走进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不帘笼。宝玉前身把屋进，迎面儿向出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茶壶儿摆置就在碗架儿中，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铜镜儿梳头下儿还有酒坛瓶，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一体，大概着他那半新不旧的北红绫，面庞儿桃花初放红似火，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参发乱蓬，小枕儿轻轻斜倚满腰儿后，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沿儿扔，柔气儿隐隐一声把婆香儿堵，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轻翻说不觉儿疼，忙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进我半中啊，我这心里头似的火红啊。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不单单是单弦和京韵，马志明先生唱的有板有眼，他的王派快板也堪称一绝。红九想马志明先生王派快板唱的之所以好，无非有两大原因。其一，这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先生和他是亲师兄弟。再者呢，王凤山先生晚年曾为他的父亲马三立先生捧哏，马志明先生向他学习，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王派快板的特点是轻巧明快，节奏强烈，板起板落，半说半唱，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缓而不散，表演潇洒自然，从容大方，台风严谨踏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志明先生表演的王派快板哭祖庙片段。 汉中王殿下不地托孤，后主刘禅嫁作成都，保国全凭诸葛相父武相侯，赤胆忠心扶幼孤，他也曾 妙算安居平五路，他也曾出师表陈情两次上书，他也曾征南蛮七擒孟户，他也曾伐北魏岐山六出，他也曾喝退了司马空城吧姚秦府，他也曾气死曹真全凭一封书，他也曾战北原火攻上方谷，他也曾御府锦囊把魏延诛武乡侯，鞠躬尽瘁忧心劳碌啊，探之探在那五丈原力竭气血哭，空负了霸业图，折断了架海的紫金梁，擎天的博玉柱，江伯约挂帅印，执掌兵符，他仗着武侯传授的用兵术，战守围攻智列足，他也曾久伐中原不辞鞍马苦，他也曾背水弃粮把那卫兵诛都之卫，燕关黄皓欺庸主，才使得朝政荒靡贤臣书，司马昭进兵入蜀分为两路，江伯约退守在那剑阁激励金卒，当时宰涉险奇谋暗把那阴平度诸葛瞻诸葛尚他们父子战死在绵竹，那些卫兵就困了成都，眼睁睁邓艾的大军把成都围住，黄门官连上告急书，吓坏了刘禅阴鱼的主，忙宣群臣议良图，这个说退南郡急图恢复，那个说哎，渡长江投奔东吴，文要降武要战士各把厉害陈述，颁布中闪出来个老乔州光禄大夫陈奇，我指宁寿一休莫招二主陈断大，吴不能吞魏，魏能吞吴，现而今魏主仁慈众望所属拥大兵斩官夺寨势如破竹，倒不如应天顺人降顺魏主，少不得列土封疆安乐自如，既能够上保宗庙下安黎庶，也免得生民涂炭将士征戍，自古来英雄豪杰是时达物，莫等到城破遭擒悔不当初。老乔州一席话说动了英主，一心要降北魏，纳享清福，小于何朝重文武，你们速备降书造册图，猛听得一声断喝，父王且咒，转过来北帝王世子刘辰大骂误国儒，乔州你个老匹夫，昔日里劝刘璋归顺先祖，到如今又左北魏，说降上书你只知苟且偷生，廉耻不顾你全不念，蜀中的将士后继前仆，为江山先祖受尽了奔波苦，为江山武侯肝脑把地图，为江山关公单刀把那长江渡，是为江山张桓侯喝退了曹瞒破万军卒，为江山子龙单骑曾救主，为江山黄马二将披坚执锐踏征途，众英烈血染征衣餐风饮露在疆场洒尽了热血抛却头颅，老子你不思报效为国土，成危难谗言祸主有什么贪图，你好比浑江鱼只知道上水赋，你好比墙头草专能够顺风扑，你好比风化虫食一棵朽木，你好比行尸走肉血性全无，你好比苍廪切石窟中鼠，你好比趋炎附势奴下奴，你本是衣冠禽兽充人数，你本是利禄熏心谢小之徒，只骂得老乔州语噎气促，只骂得老乔州无处立足，众文武在两厢坦然相顾，他们一个个是张口结舌声息全无，北帝王他以头触地如擂鼓，口尊父王大声的几乎是血泪溅袍服，启父王修为老泽的宁言物，速决大事莫踌躇，论精兵咱们成都上有几万之数，进能攻退能守， 士气甚足，江伯爷旦夕间率兵救护，那时节内外夹攻，转祸为福，时不济也要背城一战，国难同赴，我宁为英雄鬼，不做阶下奴。刘后主听此言，勃然大怒，嘟，大胆的刘臣，你个暴力之徒，你自是泄气之勇，全无谋术，国家是何用你？黄口之儒，寡人我执意的求和，绝不反复，你们哪个大胆的敢不服？传旨意讲刘臣宫外驱逐，这不痛坏了壮怀的世子，捶胸又顿足，他是扑簌簌的滚泪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先生表演的哭祖庙片段。其实这一段快板是马志明先生从白派京韵大鼓哭祖庙改编过来的。看来这各种曲艺形式都是相同的。马志明先生一直管自己唱曲艺叫做玩儿找乐，不过他在找乐中呢体现了自己的座右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虽说是个玩儿，但真玩出了名堂来。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声中有一类是批讲类的段子，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批三国、批聊斋、讲四书、讲帝号等，不过这些节目往往都是通过歪批歪讲来制造出包袱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其实啊，在相声中呢也有正批正讲的段子，而且呢让您听完细琢磨起来啊，人家讲的还真挺在理的。今儿的经典名段，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正批正讲的段子《批桌放》。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这段子名字怎么那么怪呀？什么叫桌放啊？其实啊，红酒只要在桌放后边给您加一个曹字，您自然就明白了。没错，这个段子呢就是批讲京剧《桌放曹》这出戏中的不合理情节的。有的朋友又会说了，相声演员还批桌放曹呢？您听听他们说的桌放曹那段子多热闹，这红酒可得替相声演员说两句了，人家那是舞台上的表演，在生活中啊，真正懂戏的相声演员可不少。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批桌放。 有这么一句话 啊，什么话呢？ 这是老话了。 哦，您说一说。 叫说书的嘴 啊， 唱戏的腿。 哦，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这评书在曲艺当中 啊 也算一部分。 对呀、啊、 简单 啊， 你比如说 是 有这么一段 啊， 徐良出事。 嗯，是是 小武艺。 对呀、啊、 话说徐良由打东京汴梁 是 够奔四川成都。 哦， 饥餐渴饮宵行夜宿。 嗯， 这一天来到 啊 成都。 嚯，核算就这么两句话， 八个字儿。 嗯， 饥餐渴饮， 哎， 宵行夜宿。 嗯，是 吃喝一样样都不耽误。 哦，这就到了。 哎， 说书的嘴快， 唱戏的腿快 啊。哦，腿快， 唱戏的 啊， 你不管这是多远的路， 是是， 围着戏台一转悠， 嗯， 就到了。 哦， 那个有一出戏叫返云南。 对， 先上四个龙套。 是了， 分开以后上主将。众将官有兵法云南取业者。 哦， 得令。吹三枪。 是了， 围台一转悠 啊， 冷冻仓的冷冻仓，一大一的仓。不动了，到下上门、 站住了。 这那个主将问 啊， 人马一字虎不往前进， 是 兵至云南 啊， 安营下一寨。 哇， 到了， 这么快， 万里云南。 哦，是 一转又到了。 哎，是要真去呢？ 没有真去的 啊。 我们这团跟别的不一样 啊， 我们就演真实。 哎， 说嘛办嘛，讲信誉。 是是。 哎，一传令，众将官有 兵发云南去者不令准。嗯，奔后台了。 哎，是是， 打行李卷儿。嗯，奔车站。 哇， 买火车票。 嗯， 走了。 哦，真奔云南， 真去了。 啊， 台下边观众纳闷。 是啊， 这等会儿。 哎呀，这么半天没人啊。 不嘴 啊， 撒房。 嗯， 这个职工过去查房。 哎，是啊， 我这里了。这怎么回事 啊？ 怎么不出来了 啊？对呀、啊， 后台出嘛事儿？ 嗯， 没事儿你了 啊？ 他刚才告诉你了， 是 上云南了。 啊， 上云南我们你等着 啊， 多少回来？ 是 下月就回来 了。啊，受得了吗？ 哎 哎，这个就是一个画意。 对， 你看书文戏理吗？ 这句话也不对。 哎，这话怎么会不对呢？ 戏有也有不合理的。 哦，这个戏剧还有不合理的？ 它里边很多的地方都不合理。 那你说一说哪一出戏？ 有一出戏大家经常听， 是 名牌戏还是 什么戏？ 三国里的捉放曹。 哦，捉曹放曹。 哎， 捉放曹。 哎，对对， 这个差不离都听过， 还都得名角。 那哪点他不合乎呢？ 家伙点一起就冷锤 啊。是是是， 上曹操。 哦， 看去这 哦，这点是行路。 哎 啊， 曹子上 是 白荣秋桂花香。 嗯，陈宫该唱了。 行人路上马蹄忙， 曹操还得唱 文多边安勇武王。 哎，陈宫唱四句， 结义老张夺刀旁。 嗯， 吕伯奢一咳嗽。 哦，吕伯奢。 嗯哼。 嗯， 哪怕来个敢是孟德曹。 嗯， 哎，老张不必出人。 嗯， 我乃行路的苦伤。哎，我与你父八拜结交。 嗯， 请到寒舍一叙。 哦，让到家里去。 让家里去了。 哎，是是。 这吕伯奢也倒霉蛋。 怎么着？ 被刽子手给请家了。 哎，对，这点是杀家了。 吩咐厨下， 嗯， 杀猪宰羊。 不错 啊，大摆宴宴款待陈曹。 嗯，是 家里都有 啊。是 没酒。 哎，这出戏叫骑驴沽酒吗？他得打酒去啊。 哦，打酒去 啊。 可能是家里。 哎，家里喝没了。 家里没酒了。 哎，让底下人去。 不行啊。 嗯， 底人去 啊， 会打酒赚他钱呢。 哎呀，吕伯奢也太色了。 哎，这陈宫一看好、 啊， 只提这个。 嗯， 吕伯奢。 哎，是是， 老张亲自沽酒我将。 嗯， 他人交友是孟尝。 哦，说吕伯奢跟孟尝君似的， 爱交朋友。 哎，是。 曹操说：“你哪知道我们一过的门？” 哦，有交情。 他与家父常来往。 嗯， 当年结拜一路香 啊， 孟德他一头四下有望。 嗯， 官仓 啊， 官仓。 嗯， 在乌鲁胡学嘛。 哎呀，这个。 朋友门前如王府啊。 对呀， 人把你让家里去了 啊。 你想偷东西？ 没听说过呀。啊，接着要唱一句呢。 接着唱一句。 哎，后又听后面， 又听后面就响叮儿当。 嗯， 兄台口唇听见。 嗯， 听见什么？后面刀身响亮，想必下手你我 太疑心了。 哎呀，陈姑说， 嗯， 不对呀、 啊。嗯，是啊， 就是啊。 啊， 人家告诉人家起的这声音，再说这磨刀的声音听不见 啊。是是， 这耳音特别不是什么耳朵。 嗯，是了。 啊，杀猪的声音呢、 嗯、 都没听见。 哦，你看看 磨刀都听见了。 嘿，这玩意儿不合乎情理吗？ 这个猪有四款。 哦，哪四款呢？ 形不绝声。 哦， 目不失天。 是 银不认母 啊， 死不认命。 哦，怎么叫行不绝声呢？ 你看外面那猪， 嗯， 一走起来老有声音。 嗯，对， 嗯， 哎，对，老有行不绝声。啊、哦，那目不识天呢？ 耳朵也大。 嗯， 就是有地，不知有天。 哦， 老看地、哦， 那不需抬头吗？ 没有一个睁眼的猪 啊， 你都好好的，一翻脸。 嗯 嗯，哎呦，十二点了 啊、 嗯！我家吃饭去了。 说话，像话吗？这 认您不认母， 十八天那个小母猪，又追那老母猪。 哦，你看看，死不认命呢。 宰猪，这儿有宰猪，离这二里地也听得见， 是吗？ 这刀不扎到心尖上，它都有声音，它都叫唤， 是是， 不， 哎呦，就是，那还真像啊！ 哎，宰我了，宰你，缺德 啊！人家陈公还得给解释。 陈公告诉他了，那老张去这千村古来美酒，款待你我。 是啊， 老张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对呀、 哎，如今的人儿，面带忠厚，内藏奸诈，我依你之见。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呢遭殃了。 哦，这个开始杀价了， 杀价了。 哦，你看这里的好几个不合乎情理， 可有一样， 哪样？ 戏是好戏， 是 演员得好好的表演。 哎，不错， 俩演员不光台上的有交情 啊，是 到台后边下了台还相好。 哎，那得吃喝不分， 就得嘛，有了个别的 啊， 他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他。 哎呦， 这我非遇的机会被你窝了。 哎呀， 你说你甭来这劲儿，我不在乎你。 呀呀，你赶上过吗？ 那个我听着就赶上这戏了。 哦，也是这出戏。 一冷锤一响，曹子上来了 啊， 开始一唱， 是 白中秋桂花又开。 待会儿不是桂花香吗？ 那他这合理， 怎么 开了才香了？ 嚯，愣给人家改折 啊！陈公啊，不能上行人路上马蹄忙了， 那不就错了吗？ 不活辙了。 那这位陈公 心里明白，哦，要窝窝。 哦， 你认为在台上就大伙儿啊，都来造好 啊， 这也没问题。 哦，这陈公怎么样？ 陈公也把这词儿改了， 是 铁关琴随你来。 哦，铁关弃印， 哎，还合理。 哦，中牟县县长不当了，跟着他走了。 你来了， 那曹操怎么办呢？ 曹操就说：“原来去了。” 好， 那听这个。 哎，是， 还不能唱吗？了，也是被折改了他。 还得是怀来折呀、啊。 官渡雕鞍，用木我采。 才 当看将。 哦，对，那陈公呢？ 见一老张夺土台 啊， 被那驴骨蛇搁台上了， 搁土台上去了， 脸上就憋着心黑。 你看看这玩意儿， 到后边了 啊， 那老张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 对呀、 如今的婴儿面带忠厚，内藏奸诈。 是， 我依你之见，先下手的应该是。 围墙啊， 是啊，坏了。 他呢？ 他一骄傲，满不在乎，老憋着想词儿拨他。 是是， 他到后面就说头了去了。 哦，他怎么说的？ 天下收的遭殃。 不是 啊？ 哎呦，头一个就遭殃。 你陈公别问了。 那陈公呢？ 陈公还问 啊？ 问的很蔫损。天下收的遭殃 啊。 这后下收的呢？ 不是我说的。 更遭殃啊， 更遭殃啊，合算来了俩遭殃啊。 一下我也乐了。 哎，那是啊， 之后才打起来了。 哎，那能不打起来吗？ 曹操问你陈公怎么了。干嘛？ 是啊， 怎么回事？ 啊， 好吧，我是说错了 啊， 你别问了 啊， 你问后先说的，我来更遭殃。 你说啊， 哎妈，你甭来这个 啊， 你甭来这个。你刚才一上去，你告诉我了吗？你改怀来折 啊？是啊， 我好有准备啊。你愣改 啊？ 八月中秋桂花香 啊？ 你不上桂花香 啊？ 你上桂花开？ 哎，你看俩人矫情上了。 曹操急脾气 啊？ 干嘛？怎么着？台上 啊？ 看 是啊， 没能耐不行。怎么着？你说干嘛？你说走？ 哟，怎么着？ 给那陈公来大嘴巴！ 哎呀呵， 陈公有个病根儿。 什么毛病？ 一生气就抽羊就说。 是啊， 你打人我就是什么。 完了，你这玩意儿怎么办？ 那后台乱，前面不知道。 是啊， 前面知道吗？加油点起，康康起来的康康。曹操上了。 曹操上场， 徐宝剑上来了。 是 啊，唱三句。陈公最后得逢句。 哎，对， 上来这么唱。 是 自首自遭殃。小鬼孙当无阎王。宝剑一曲全的家常。刮苍刮苍刮苍。 哦，把这四个黑袍给杀了。 哎，证明被他们一家子杀了。 哦，证明就是杀家了。 陈宫里缝一句腿儿， 哎，上来 上来，这手一拦他手， 是 这一长袖子， 嗯， 一长袖子， 是 吓得我三魂七魄忙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这是满圆圈， 这就对了， 是啊， 这唱完三句 啊 啊，一叫陈宫， 嗯， 没上来， 是啊，他上不来了，现办也没那么快呀、啊。 他纳闷儿， 嗯， 今怎么没出来？ 嗯， 他送上上门喊， 哦， 我见教的这手 是 陈宫， 嗯， 陈宫， 没， 陈宫， 嗯， 没人理他。 哎呀，你看看这玩意儿， 不那老在这站着 啊？ 奔下城门， 哦， 陈宫， 嗯， 陈宫， 啊， 陈宫， 嘿呀呵， 还没人理他 啊？ 这站着抬当劲儿， 嗯， 自己自言自语， 嗯。 嗯，这陈宫哪里去了？ 哪儿去了呢？ 抽羊就说了。 哎呀，你看看你这戏就失恋了吧？ 哎呀，打鼓的一看，你这干嘛呢？ 对呀、啊， 你不按买卖做呀？ 哎，有什么事儿台上别这样。 那么后边他说这是骂玩意儿呢。 嗯， 看你今儿怎么办？ 哦， 这鼓垫子就那小棍儿。 嗯， 哦，被烟掏出来了， 嗯， 划烟火点着了， 哎，好嘛，古老那是抽上了， 因为古老一不打那总指挥啊， 啊， 拉弦一看， 嗯， 这放一弦， 嗯， 他也点上了， 你看看， 打捞鹅的，打鳌脖的、嗯，打小锣的， 嗯， 打大锣的， 嗯， 都抽上了， 呵，你这玩意儿， 大伙儿看看曹操， 嘿， 曹操，嗯， 正等哈哈笑了， 哪里不去， 哦，嗯， 几位 啊， 拿个大茶， 哦， 看我笑话， 呵， 哦， 嗯，嘿，哎，这什么意思啊？ 一臭秀就加后点儿， 哦，这意思叫弦要唱， 他要唱， 哦， 我老一笑，哎，烟酒欠了， 好好好， 拿大镯子，赶紧整着帮着拉弦的，那 你看看乱成一团了， 这去曹操的可真有两下子， 他怎么样？ 他现编了出去。 是啊， 没落的倒好， 嗯， 反得的正好， 哦， 弄个圆子厂了， 哦，他怎么改的这词儿呢？ 我给你瞧瞧， 哎，你瞧一瞧， 闹翻陈宫，力不我当， 哦， 你不上场为哪桩？ 是啊， 听戏的先生们多原谅， 嗯， 我找找陈宫，我再上场， 他 找陈宫去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哪里会对？ 经典名段。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于宝林、冯宝华二位的劈桌放在结构上安排得十分巧妙，用兵发云南作为电话，通过京剧舞台上的局限性引出了京剧中不合理的问题很多，通过桌放曹为例子进行劈讲，用叙述和学唱的方法对戏中沙家一场做了细致的分析，又巧妙地将段子的内容引向由于演员不和在演出捉放曹中引发的舞台事故上，最后以饰演曹操的演员急中生智救场作为结束，这个段子显得结构十分完整，整个段子很好地展现出了相声演员在说表和学唱两方面的基本功。于宝林、冯宝华先生的这个作品呢，只是劈捉放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段子也有一种歪批的说法，那究竟是怎么说的呢？咱们就来听听王月波和郭德纲合说的劈桌放。 这场是您表演？ 哎， 您这场是相声？ 是相声。 还干这个呢？ 不干这干嘛去？ 我就纳闷，还有人听说相声？ 怎么了？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这我直啊，我嘴直啊。 不，您打算说什么呀？ 说点您不爱听的。 什么话呀？ 就是没有很大的学问吧，老爱在场上谝。 哎哎，我说， 嗯， 您这话可不对。 怎么不对？ 要说早年间 啊， 解放前老先生们文化水平略低一点 啊， 我承认 啊， 幼儿失学没有办法。 你甭说， 现如今的演员很少。 你怎么样？你甭说人家，你怎么样？ 不错呀。 你 不错呀。 我这文化水平高着呢。 有一相声段子啊，传统的老的， 嗯， 叫批三国有吗？ 哎，知道，我们都会这个。 有吗？ 有。 我最腻歪就这段子。 怎么了？ 这里头有一问题。 嗯， 旁边这个问这个捧哏的，你知道曹操的爸爸叫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太简单了。 曹操的爸爸叫什么？ 曹嵩啊。 曹嵩他爸爸？ 曹腾啊。 曹腾他爸爸？ 曹子高啊。 来了吧，来了吧，来了吧。 什么叫来了吧？ 这还是底最末一句。 来了。 曹子高，曹子高。对， 理儿不歪笑不来， 笑不来。你得知道点正格的。 怎么了？ 知道点正格的。 怎么了？ 你知道曹他爸爸叫什么？ 曹子高。 曹子高 叫什么呀？ 想长学问吗？ 哎呀，不，您要说您真知道啊， 想长能耐吗？ 哎，想，这想是肯定的。您要真知道，您教给我 罢了，我也不是抖机灵。 是， 这个历史的东西你得考证。 嗯， 我通过这么四五十年的考证了。 嚯， 我研究 他。老贾，不对，你醒醒， 没睡着。 没事净说胡话。 谁说胡话？ 研究多少年了？ 四五十年了。 您今年贵庚啊？ 你这又当我面拽 啊、嗯！ 我就是21啊。 哦，21了 啊！ 21岁的人研究四五十年的东西， 怎么了？ 啊，您在数学方面似乎略差一点。 许嘛，我就这么说了。 好， 我就研究啊。 嗯， 这个曹子人是谜啊。 嗯， 现在这坟还没找着了。 是。 我刨多少分呢？ 啊，行了，那让人逮着我往死里打。 我这才知道曹操 啊， 他爸爸叫什么？ 叫什么呀？ 全国就我一人知道， 是吗？ 我也就告诉你， 罢了， 我也就告诉你， 跟您长能耐， 谁让咱俩不错呢？ 是是是， 有交情嘛。 好， 记住了，别外传。曹操， 嗯， 曹孟德， 嗯， 他爸爸啊，叫香蕉， 叫，哎， 黄色， 哎， 这么长， 老贾， 这么憨， 哎， 有皮儿， 你们家窝头熟了，去回家看看锅去吧，去吧，留神点那屉，别跑了气。 怎么了？你什么意思？你 说什么意思 啊？ 打刚才20多岁人琢磨四五十年，我听着就别扭，这都是中国话吗？ 怎么了？ 曹操他爸爸叫什么？ 叫香蕉啊。 哪个香蕉啊？ 南香不告诉你了吗？这么长这么憨，外面有卖的论板卖香蕉， 贴商标了吗？ 香蕉怎么了？吃的那个 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不可能叫这。 我敢站这胡说八道呢？ 这就是胡说。 台底坐都什么人？我敢当着大家胡说八道。 您说这不挨着这个？ 完了，别让我问短了。 怎么了？ 问您出戏。 说 捉放曹看过吗？ 看，那常看。 看过吗？ 看过。 捉放曹什么戏？ 三国戏啊。 我老生花脸戏吧。 对啊，对戏啊。 有一折叫行路，有吗？ 有啊。 这折会吗？ 会。 咱俩来了行吗？ 总看。行， 咱俩来了，我去曹操，你去陈宫 啊。 一出来，曹操先张嘴 啊， 不夜中秋桂花香，行人路上马蹄忙啊，左里在雕鞍用木望，前一老丈坐道旁。什么词儿？ 见一老丈坐道旁。 见一老丈坐道旁。 对， 那是谁？那老丈是谁？ 吕伯奢。 吕伯奢跟曹操他爸爸是朋友。 对呀、啊，还不错的朋友。 还是不错的朋友。 对， 这吕伯奢看见曹操得打个招呼， 那是应该的。 说的是什么？ 去过去问他去。眼前来的莫非是孟德曹？ 这问曹操，眼前来的可是孟德曹？ 有这么一句。 曹操害怕呀、哎。 啊。 曹操是通缉犯的， 对， 那董太师通缉不敢承认的， 是， 拿这袖子一挡脸， 嗯， 说行话叫背公、老丈不必错认，某乃行路之人呢。 他不承认， 他不敢承认是曹操。 嗯， 底下吕伯奢说一句话是什么？ 哎，贤侄不必多疑，我与你父相交。 贤侄不必多余，我与你父相交不差。 原词儿啊， 我跟你爸爸相交，这就说出曹操他爸爸叫相交，懂什么叫不差吗？ 那不差是？ 不是假的。 去你的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岳波和郭德纲合说的批多放，他们二位的说法呢，是从相声批三国入手，来分析曹操的父亲究竟叫什么。最后通过歪批京剧捉放曹中一句我与你父相交不差的道白，抖出曹操的爸爸叫香蕉这个包袱，从而结束段子，也是十分巧的，十分妙的。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为您带来一首林俊杰演唱的曹操，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 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江南波，月光太温柔，早早不啰嗦，一心要那荆州勇，阴谋阳谋，评说安陆的魔。东河墨烟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错又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善果，